用你啊。咁啊，譬如我哋呢个多嘢智慧啊，如同呢个火啊，将我哋呢个自心里边啊，嗰啲咁啊无明啊、共高啦、啊、嫉妒啦、我慢啦、啊、贪心啊，通通都消晒啊！咁因此呢个禅堂啊，我哋大丛林里边嘅禅堂，名为叫做波野堂。咁啊，等我打禅七呢，嗰啲山岛师傅啊，揸住个香板，叫我哋跑香啊！呢、這个口头禅都系话，我哋好好地加把火，就即系等于话咧，你要提起你自己呢个智慧啊！咁如果你坐呢个定中提起自己嘅智慧，咁你先可以消尽你嗰啲无名烦恼习俗种种嘅垃圾。咁同时波野最大一种嘅好处就系、是、破呢个我执。咁如果我哋真系因为冇呢个波野嘅智慧啊，所以彼此间啊好多嘅争执啊。好多嘅问题，其实呢，今时今日呢个社会啊，每日呢咩杀人啊、谋财害命啊，佢嘅起因呢真系微不足道，好少意思嘅啫。如果真系将个分析呢，不止令到呢个人呢癫狂到啊去杀人，亦都不止令到呢个人啊佢狂到。去做咁严重嘅坏事，现在呢个社会不仅啊发生呢个事案啊，就因为每一个人啊，佢对呢个我见啊认真啊睇得同，每一件事咧都系为我啊，得佢少呢个波野嘅智慧，咁啊所以佛呢亦都了解到啊，佢当时以共呢日后。呢、这个人就将个我执咧好重，所以佢就说呢个波野法门，即系智慧啊，观诸法空寂。因为世间上啊，每一件事物都系种种因素积聚啊。嗱，好似我哋今日讲经或者演讲啦，咁啊个半钟头之前，咁啊你又来，我又来，咁啊大家来啦，啊都系呢间屋，系呢个房。都是这个号码，都是这条街。那到到九点钟呢，那真的你不走了，我都走了。你又走，我又走了。就得返个讲堂。变成呢这个讲经这个节目啊冇咗了。那但是我哋呢，如果有智慧的人呢，你唔使话等到九点钟讲完。那这个讲经的节目冇咗。其实我哋正坐响呢个地方啦，秒秒钟啊，呢、这个时间冇咗啊，秒秒钟都过咗去，等于我冇啦。你再唔能够追得翻呢一秒钟，咁所以我哋用呢个波野智慧啊，深入嚟到去觉察，的确世间上嘅万事万物有边一样啊系永恒不变噶？冇啊，终归幻灭。咁啊，一切嘅事物如此，我哋呢个人亦不能够例外啊。咁啊，人便不能例外啊。咁我哋就何必啊去拗气咧？何必啊咁多个争执咧？所以我哋都估得啊，有几句话，佢话你要看破，要放下。咁就自在啦。如果你未曾看破，你唔放得下，咁你呢就唔得到自在。咁我哋多初做小和尚啊，咁喺呢个禅堂里边呢，咁啊插学啦，咁啊日日咁啊坐禅啊，学规矩啊。但系咧，佢里边有好多咧。如果你骤眼听一听咧。好似好独裁啊！例如我哋咁样望一望啊，佢哋一个香板啊，就响你后边打落嚟，唔使客气噶。佢就问你啊， 邊一塊瓦係你買㗎？啊，咁啊真係喎，真係你話邊一塊瓦係你出錢嘅啫？啊，你仲要唔好聲啊？你就俾佢打咗下咯，乖乖俾你就行。如果你講多一句咧，就打多幾下，唔準你開口啊！有陣時佢話補咗一瓶油啊，你都唔好去罵啊！你話如果打我一下問我，你話乜事我望一望，呢粒塊瓦片係你買，即係話合啲女，的確我冇份買，我冇識個錢啊，有乜好睇啫嚇？喂，你話倒咗瓶油啊，都唔準罵，都真係唔合理啊！嗰啲油係滑噶嘛，濫噶嘛，其實如果有人打粒一瓶油，嗰啲油滿地都係啊！我掃咗個玻璃樽，以共咧抹淨啲油，應該要多謝我先啱啊！起碼唔怕濫啊嘛，啊！但係佢話咧，倒咗瓶油你都唔好濫啊，唔係你都唔好去抹啦，唔好嚟，咁啊多拖啦，真係啦。所謂初初後生啊，唔懂事啊，總係咧嗰條氣咧唔係幾順嘅，有乜理由啫？一倒咗瓶油都唔準抹，其實諗落去啦，好有理由啊！倒咗瓶油，你一啲都冇錯。如果唔小心，真係會試一線跌一跤。但係嗰啲咧係佢嘅事，因為禪堂裏邊啊，用咗乜嘢功夫咧？那是啲了生死的功夫啊，那是照住自己的话头啊，那是自己参自己的本性啊，参够父母未生以前，咁啊边一个是我啊？自己参够呢个内心啊，亦都是等于呢个哲学的名词啊，呢个形而上学啊，超过咧我哋呢个肉体噶。完全啊，系呢个用意上呢个精神嘅修养啊，亦即是可以讲咧呢个内心嘅修养。咁啊，既然内心嘅修养啊，咁啊，你个心啊，成日挂住嗰瓶油啊，咁啊，你个心俾外边转咗去啦。咁啊，你个心俾外边嗰啲转咗去，乃括包括啊，我哋眼见耳闻啊，你话边一样嘢唔好睇噶？边一样嘢唔好听，咁啊以此类推啦。你呢个六根啊，俾嗰啲外境转咗去，你又如何自己参究自己嘅本来面目啊？你又如何能够啊修呢个形而上学啊？所以嗰啲扳手师傅咧，你一望多一望，佢就两下就剥落嚟啦。你睇多两睇啊！你再望多望，佢就一巴掌就打过嚟啦。我试过一招啊，俾佢打咗36板香板，究竟为乜事啊？俾佢打36下，连我自己都莫名其妙啊！咁啊，呢啲咧就系呢个禅堂里边嗰啲规矩啦。呢个主题就系要你在呢个大野红炉里边，所以不分贵贱，不分受扰穷通，你入到呢个禅堂。唔睇你呢个身份，只睇你呢个内心嘅修养啊！如果边一个人以呢个波野火能够烧尽嗰啲我执啊，烧尽嗰啲无名烦恼啊，咁呢个人啊亲见本来，咁啊真系大家都恭喜啊，恭喜恭喜啊！咁啊，如果你去到个禅堂啊，成日呢东张西望，个心呢俾我系变浅咗去。咁啊，对于你自己呢个本来面目啊，以及呢个自心嘅修养咧，一啲都唔能够啊照应得到。咁啊，所以禅堂里边禅的规矩啊，在边一种情况之下，要打几下香板咧，好似啊东歪西倒，坐响树咧，歪咗呢边啊，歪去嗰边，或者尽忠讲话，人哋指一定咧，个个好似用功啊。你就好似倾偈，咁啊又系犯咗香板规矩啦。啊或者咧系交头接耳，因为佢坐香嗰阵时咧一个跟一个咁噶嘛，差唔多膝头哥接膝头哥噶，个个咁啊坐一次，好多人睇电视都应该睇过啦。咁啊我哋两个隔篱啊，咁啊可以咁啊大家交头接倾下偈啦。咁啊亦都系犯规矩啊。所以禅堂里边咧，佢个主题啊 就要你自心修养。你要睇自己，唔好睇人啊！所谓各人食饭啊，得各人饱，各人生死就各人了啊！好似俗人所讲啊，所谓公修公德就婆修婆德啊，你修你德就我修我德，如果唔修咧，就即系唔得。咁啊，所以自然堂里边顺序啊，系讲呢个自性嘅功夫。咁呢种功夫咧，就系波若。若是冇呢个波若智慧啊，你就唔能够啊用呢种功夫啊。若无呢个波若智慧啊，你就唔能够悲智相运啊。咁啊，现在我哋总结一句，呢位法师叫做波若，真系名副其实。佢自己以呢个波若真火啊，烧尽个业障，烧尽呢啲我执。是唯一代的宗师，咁啊，将呢个印度佛所讲嘅真理啊，坚持到我哋中国，使到我哋呢个末世嘅学者啊，因为佢嘅翻译而得到对呢一本《大方广佛花严经》嘅传播，或者单系此一品嘅《大方广佛花严经》入不知点解普贤行愿品得到。修持、读诵、解义、依道理修行，完全都是拜呢一位法师所赐，所以呢，佢就叫做波若，那是名副其实啦，一位啦波若嘅法师。咁啊，奉召力奉呢，就是以下丞相，咁就叫做奉啊。召呢就是皇帝的命，即是说奉这个皇帝的命啊，来的翻译以一品译这个梵文，以为这个中国的文字，那就叫做奉召译。那么以上呢先题也都解释过，所谓翻译人的题目也都解释过，那么向下呢我哋入经文啦，佢话以是普贤菩萨摩诃萨称赞而来，正功得已。咁啊，以是就系菩萨啊，或善财童子，同埋呢个花严海会大众啊，咁啊对上一品啊称赞。而来这个是正功德已境的时候，那就叫做以时。那为什么叫做称赞而来是正功德呢？那因为上品呢就是讲佛的功德，那就是我们一本普贤行愿品开章即是最下两三句有的了，他都是这样讲，他说而来功德假设十方一切诸佛啊，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嘅相续演说都不可穷尽啊！咁啊又话，佢刹尘心念可数之，大海水中都可饮尽啊，虚空可量，风可系啊，都无能说尽佛功德啊！咁啊呢种形容啊，的的确确咧。我哋只系能够用呢个不可思议去代表，佢即系话大海里边嘅水可以饮尽，其实大海嘅水啊，点可以饮得尽啊？真系无穷无尽啊！佢而家系话假使呢个大海个水都可以饮尽，咁啊呢个虚空都话明系空啦，虚空啊嘛，点可以量呢？佢话假使个虚空。都可以量，嗰啲风啊系无形无相啊！你话加伸个手去揦一扎嗰啲风啊，点揦得到咧？就更加你想绑住嗰啲风咧，更加绑唔到啦。都话明系风啊，无影无踪啊，咁啊点绑住佢咧？即系话，即使嗰啲风咧都可以绑住，但系都无能竭尽啊，赞尽啊，咁啊佛就功德。咁就可见佛嘅功德啦，的的确确啊。 只能够话不可思议就不可以啊，系不可说。咁啊，说明佛嘅功德之多，说明佛嘅功德之大。咁啊，以前我哋讲过啦，即系成相文啊。咁啊，赞叹佛嘅功德以顶之时，普贤就系我哋从前上一次以同刚才开始所解释嘅普贤菩萨。咁啊，就我哋咧以时普贤都解释过，我哋就解释菩萨两个字啦。咁啊，乜嘢叫做菩萨咧？咁啊，下边啊摩诃萨系菩萨中啊个大菩萨。摩诃即个大啊，摩诃萨即个大菩萨，系菩萨中嘅大菩萨。咁啊，所谓菩萨者咧，咁啊，我哋在未曾讲呢个深奥呢个理论之前，我哋可以从呢个显浅方面咧嚟到学习。咁啊，中国有位大法师叫太虚大师，佢有一句话，佢话学佛先从人做起啊。你想学佛，你想成佛，就应该要先从人呢学起。咁啊，人成就即佛成。如果呢个人格做好啊，你就有机会成佛啦。咁啊，如果人格都冇做好，讲系一套，嗰、那个心里边啊又系一套，等佢做咧又系一套。咁啊，呢个人咧已经啦，翻翻覆覆。所谓言行唔得一致啊，等于话冇咗你个人格，咁啊格都冇啦，你话点可以成佛呢？好似呢个地基都打唔稳五十层，个承载力量啊，咁你点可以啊起五十层楼啊实冧啊？咁我就学佛都系啊，先要从呢个人咧个基础呢个品德啊修养好。咁其实我哋中国人呢读我哋孔老夫子啊嗰啲书啦，即使你唔学佛，或者都唔信佛都冇问题。真係如果你依照我哋孔老夫子啊，所谓仁义礼智信啊嗰啲学术啊去实践实行，咁世界一定和平。都知道佛教在两千多年前入到中国，而直至今日两千多年之后啊，响中国可以生根落地，就因为佢啲理论咧同呢个儒家嘅思想咧好吻合，可以讲咧冇抵触添啊。所以历朝嗰啲士大夫啊，好多人学佛，就因为咧佢嘅理论啊同呢个儒家嘅思想咧。好吻合的，咁所以我话咧，如果我哋孔老夫子呢个仁义礼智信啊，真真正正我哋每一个人啊去学下呢个实践实行啊，世界会和平啊，社会会安宁。所以现在点解社会咁多问题？因为学校咧根本就唔推行呢个德育，嗰啲细路仔读书啊，一味灌输。所谓呢个学术嘅知识，但系对于呢个德育嘅训练咧，系好少好少啊！在整个学校嘅课程里边咧，呢个德育咧好少啊！究竟佢为咩我读书啊？佢为咩事我做人啊？好多人都唔知道，就缺乏咗呢个德育，亦即系等于话咧，现在读书啊！根本就唔拜孔老夫子噶啦。咁如果大家对于呢个孔老夫子呢个仁义礼智信啊呢一套学术加以研究啊实行咧，人与人之间咧肯定咧系和乐相处。咁我哋佛教亦系主张要先从人做起。咁啊，点样做人呢？就要行呢个菩萨道啦。所谓行菩萨道者咧，我哋要每一个人啊，呢个心术啊，要向每一个人呢要多啲关怀，要多啲慈爱。其实菩萨啦，固然 嗱，咁啊坐响树啦，或者观音菩萨啦、文殊菩萨啦，佢哋真真正正咧系名副其实嘅菩萨。咁啊，我哋拜菩萨啦。如果你话拜偶像，都啦，佢的确系个偶像。但系我哋咧唔系净系拜偶像咁简单啊！我哋拜菩萨或者拜佛的事啊，我哋嘅头点落去唔系中米啊！如果好似中米咁啦，冇意思啊！我哋叩头拜落去啦，我哋要作观啊！我哋而家睇到系观音菩萨啦，我哋对住系观音菩萨，或者对住释迦牟尼佛。咁我哋拜落去啦，就一定要作观。释迦牟尼佛嘅好处在边度？咁啊，观音菩萨嘅大慈悲点样教我哋？咁我哋梗系入庙拜佛或拜菩萨啊，都系一个佛教徒咧。我哋应该点样做？咁我哋每拜一拜菩萨，或者每拜一拜佛啊，只不过咧。是借呢个菩萨同埋佛像呢个外表嚟到启发我哋自己呢个内心啊！我哋见到菩萨像，见到佛像，我哋叩头顶礼就要学菩萨嘅德性啊，就要学佛嘅慈悲啊！唔系话就咁样叩几个头啊！哎呀，保佑我啲仔孙发达啊！咁啊，如果你个心术唔好啊！菩萨点保佑你呢？就好似我哋一个人，如果我哋想帮一个人啊，都系帮个好人啦。咁啊，唔通你叫我俾支枪你个打劫杀人，我都帮你咩？冇理由啦嘛。啊，咁啊，如果你话有咩困难，或者有咩病痛，有咩急需，咁做朋友我做得到啊，都应该要帮下你解决你个困难。但系我冇理由咧，你借一把刀俾你去犯法噶嘛？冇理由嘅，咁啊，所以咧，我哋啊呢个德性啊，一方面自己培植，另一方面咧，我哋拜佛嘅宗旨啦，唔系话拜呢个偶像，而系藉呢个偶像各种咁嘅慈祥嘅德相啊，嚟到启发我哋自己呢个自性咧，去学习菩萨嘅慈悲。咁啊，我咁样拜佛啦，拜菩萨啦，呢个先至叫做标准佛教徒啊！這個呢就是正信啦，可以說呢就不是叫做迷信啦。相信我這樣說呢大家很清楚，咁以後拜佛呢拜菩薩就要這樣拜。啊，千萬不要像中米這樣嘛，啊，都未曾到地下的，啊，早早就起了身啦。這樣呢一啲敬意都沒有啊，咁怎樣可以啊啟發自己呢個心中的智慧呢？啊，咁我哋既然拜菩萨，就系藉呢个菩萨像啊，嚟启发自己呢个内心。咁我哋就知道点样做啦。咁啊，菩萨就以慈悲出名，咁我哋就学菩萨嘅慈悲啦。咁啊，你咧就好好地啊，尽量咧每日啊，你都要做一善嘅二善、三善、四善啊，日日啦去做。例如好像有一塊香蕉皮，哇！我真的見過，他有能本事咯。我嗰次吃香蕉皮，啊，佢又捉掉翻啦，掉翻一個香蕉皮喺度，我真的見過，我真的試過見過。咁我睇住香蕉皮啊，咁咪見一交啦，後生仔都冇問題，老人家好似我咁就試一試啦，真係啊，耳骨都會散噶。咁啊，梗係吃埋一邊啦，啊，佢跟住咧。佢食乜佢掉翻一塊向你食，佢睇住你吃嘅，佢就掉翻一塊。咁你話咁樣做人啊，實在啊，嗰啲子孫先至會好噶。如果咁樣嘅德性啊，你先至會發財嘅真係。你睇住人哋吃，你又是馬上放翻一塊喺度。咁所以呢種咧，可以講啊，好與個壞都係自己造成。我常常打個譬如啊，伸個手。咁啊，仆街啦，都系你只手啊！反转嚟，都系你只手。我哋反转就系象征啊！如果仆低咧，就堕落，表示我哋一念心啊，因此 我哋嘅人品就上升。如果一念心不顾呢个公益啊，我哋就堕落啦。所以菩萨啊，你唔好睇啊，观音菩萨啊，高高在上，其实唔系单系佢叫做菩萨啊，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佢道德。问题咧，你会唔会做？以共你咧，肯唔肯做？咁如果我哋念念之间都系以为人啊为出发点，咁你就系菩萨啦。啊，咁你见一嚿香蕉去，你踢埋一边，唔好跣到人，恐怕跌一跤咧，腰骨都散。咁你咪慈悲咯，你就叫做菩萨啦。啊，咁如果有人家啊担一担嘢好重啊，哦，你唔计酬劳，你帮佢担一路程，咁你就菩萨啦。总之咧，你每日之中啊，所谓你眼见耳闻，就在呢个日常生活之中，你好多地方啊，你可以做菩萨嘅，唔一定要高高坐响处，咁就叫做菩萨。不过咧，你等到有一日高高在上之余，等于话咧，你呢个菩萨道啊，已经咧系成功啦。咁所以菩萨咧就系、是、印度话、中国话就叫做各有情。点解就各有情咧？如果在呢个自利利他呢方面嚟讲咧，各就系向求佛道啊，我有呢个智慧嘅觉悟，就可以向求佛道啦。有情咁咪即系众生啦，有情即系有知觉啊嘛，有知觉咪就系我哋嘅人啦。咁我哋在上觉悟呢个真理，我哋在下去慈悲嗰啲人类啊，咁啊自利利他两样都有啦，咁你咪就菩萨啦。咁亦都可以讲啦，呢、這个觉咁就菩提佛果，咁啊觉咧智慧啊嘛，有情啊就系、是、求智慧求成佛道嘅人。咁啊，叫做各有情，系纯粹咧，就系啲自己度自己嘅方面嚟讲啊。我系个有情，但系我希望各升菩提道。咁啊，在呢个自利呢方面讲啊，啊，咁啊，如果纯粹在利他呢一方面讲咧，我以自己所觉啊，而开悟一切有情，以我自己所知所解啊，嚟到教化一切有情。咁啊，其实各有情咧，系属于咧利益众生呢一方面嚟讲啊。啊，咁啊，总言之啦，你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有大慈悲，有大智慧啊，咁你向住呢个目标个学咧，咁你咧就系、是、菩萨。不过咧，行菩萨道最紧要有慈悲心。咁啊，慈悲嘅反面咧就系、是、怀恨啊。咁我哋嘅人咧，如果心平浪静啊，冇咗呢个怀恨咧，呢、這个人就有个慈悲心。所以我哋呢个庙里边嘅三门口啊，咁啊，坐先弥勒菩萨啦，通常讲咧叫做大土佛啦。咁啊，如果老花话佢哋 Happy Buddha 系嘛，佢哋成日笑口常开啦。咁佢坐正呢个沙门，你一入门口咧，佢就插口咗嘛个嘴笑眯眯咁噶。佢一世人咧，从来都冇半点嘅烦恼啊。咁如果我哋常常啊笑口对人啊，咁啊俾人哋一种咧嘅慈爱啊，咁你就系菩萨啦。咁如果你成日好似个圆盘啊，黑喺佢边好似个镬捞咁样，咁你就唔系菩萨啦，你就系个罗刹啦。所以菩萨，你哋咧唔好专门啊，将呢个高高在上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就作为菩萨。冇错，佢哋的确系菩萨，但系我哋家下拜神嘛，我哋家学佛啊嘛，学乜嘢咧？咁就学菩萨。咁所以我哋拜菩萨之时啊，最紧要要学菩萨嘅慈悲，要学菩萨嘅智慧，要学菩萨嘅品德。咁你這個呢个咧，先至系为正式嘅标准佛教徒。咁现在普贤菩萨啦，乃至系大菩萨，而且就古佛再来。所谓道家慈航啊，佢久远已经成佛，现在堕释迦牟尼佛，演大法轮， 度众生啊，佢意念嘅菩萨身啦、啊，来到咧影响当前，咁啊使到我哋呢个末世嘅众生啊，对呢个佛教嘅真理有所认识，所以称为佢普贤菩萨摩诃萨。咁啊，讲到呢次时间已经系到啦，啊香港问场，咁啊下个星期再见。 各位善信，各位居士，咁啊今日咧又系同各位继续解释普贤菩萨行愿品。咁啊，我哋刚刚入经文，就系、是、第一句已是普贤菩萨摩诃萨。咁啊，上个礼拜已经咧系解释过。咁有关菩萨呢两个字咧，咁今晚我哋想再补充啊多少嘅意思。咁在佛教里面所讲嘅菩萨呢个阶位啊，佢哋有浅深嘅不同。有所谓凡夫嘅菩萨，有菩萨中嘅菩萨，有佛菩萨。咁啊，乜嘢叫做凡夫菩萨呢？就系、是、在我哋凡夫位中修行啊。咁啊，佢发心行菩萨道，发咗咧冇几耐。咁啊，佢对于佛法修行呢方面，佢个功夫亦都未曾到家，或者咧系进一步，即系开始咧学人行菩萨道啊。咁啊，既然未曾断烦恼，咁啊，亦都未曾啊见自己个本性，只系在我哋呢个凡夫位中开始啦学习，咁啊叫做咧系凡夫位中嘅菩萨。咁啊呢种咧，我一般嘅人都可以慢慢咧向住呢个目标咁样学嘅。咁啊，总言之，你能够啊每一件事情啊，一方面咧系自利。而一方面呢，亦都呢盡量呢去對別人呢一個大大嘅結義。咁呢啲通明為呢佢就凡夫位中嘅菩薩。咁第二呀，係菩薩中嘅菩薩，即係佢發心已經發咗好耐，修行亦都修咗好耐，但呢個智慧同埋呢個煩惱呀兩樣嚟到比較呢，佢呢個智慧啊，見真理啊，勝過嗰啲煩惱。智慧力強，煩惱力弱。咁啊，而且個時事啊，行菩薩道，或者佛在世，佢咧幫助佛啊，演大法輪。咁啊，久修呢個菩薩位，日後可以登法王寶座啦。咁就叫做菩萨中嘅菩萨。咁最后一种叫做佛菩萨。我哋顾名思义咧，佢已经九成佛道，佢系成咗佛啦。不过现在咧，都系倒驾慈航，或者有某一个佛世界啊，有佛世教化众生，咁佢咧就以呢个菩萨身嚟做佛啊，演化轮。好似我哋現在呢個世界，例如觀世音菩薩，咁啊佢過去成佛啦，叫做正法明如來。咁啊文殊師利菩薩，佢過去成佛啦，叫做龍種上尊王佛。咁啊央乜摩羅，過去啊係一切世間傲見上大精進佛。阿優兒佛座下嘅弟子須菩提尊者。他過去呢叫做青龍陀佛啦，又舍利弗之者過去成佛叫做金龍陀佛，亦如維摩經所講的維摩大士啊，他過去成佛呢叫做金粟如來。咁以上所列咁多觀音菩薩、文殊菩薩、維摩大士、舍弗同埋須菩提乃至觀世音菩薩，從呢個根本上嚟講，他們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已經是成佛了，不過現在是坐釋迦牟尼佛，那麼顯法輪 度众生，佢哋现个菩萨身。啊，咁例如观世音菩萨啊，大家读过《大悲忏》里边有一篇文啊，佢都讲得好清楚。佢话南无盖正法明如来，咁啊现前叫做观世音菩萨啦。佢话成妙功德，就巨大慈悲，以一身心现千手眼嚟照见法界，扶持众生。咁呢啲纯粹咧系菩萨嘅慈悲。咁啊，佢自己咧忍佛身而现菩萨身啊，作佛教化呢个有缘嘅众生啊，作佛弘扬佛法，咁就叫做佛菩萨。即是根本已经成佛，现在呢是现菩萨身啊，咁亦可以来个譬如啦，好似啲大学教授啊，佢走去教呢个幼稚园啊，咁其实佢嘅程度呢何止系高呢一流呢，但系佢偏偏呢去教呢个幼稚园，教嗰啲呢啱啱入学嘅所谓三岁四岁嗰啲小孩子，咁真系可以讲真啦，忍咗佢呢个大学教授嘅身份啊，现咧呢个幼稚园嘅老师，咁呢种啊真系大慈大悲啊！咁啊，现在我哋所讲普贤菩萨，我哋或者可以说佢为菩萨中嘅菩萨，我哋亦都可以讲咧，佢系佛菩萨，系古佛再来，但系绝对就唔系咧凡夫菩萨啦。咁因为凡夫菩萨啊系初发心语，咁第二句经文啊就叫做称赞如来正功德语，咁此一句经文咧系通于呢个能赞啊语共所赞，咁普贤菩萨乃系能赞如来功德嘅人，咁如来功德啊。就是所讚的妙果，咁如来功德，我哋大家都知道，佛一具足大慈悲、大智慧、大神通，咁佛嘅功德啊，其实咧就唔系我哋普通人啊所能咧系赞得到，因为佛嘅境界系太高深啦。咁佛嘅境界啊，系咪有佛？与佛之间咧，先至可以咧赞叹。咁我哋大家读个《弥陀经》啦。咁《弥陀经》里边有经文啊，佢而我今者系称赞之佛，不可思议功德。个比丘等于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咁释迦牟尼赞叹十方诸佛。具足不思的功德，而十方诸佛啊，亦都赞叹啊释迦牟尼佛嘅功德。咁啊，所以佛功德呢，亦只有佛与佛之间啊，互相可以赞叹。咁啊，即使系等个菩萨位，咩等讲咧，即系与佛呢差唔多咧系平等啊，即系后补佛位，咁啊亦可以讲咧补似菩萨。只要佛入灭，咁佢咧就有资格啊，破埋最后一份嘅生相微细梦啦，佢就后补佛位。咁即使系等个菩萨与佛相差系少少啫，佢也不过咧系随份随力啦，赞佛功德啊，也不能咧完全圆满赞佛功德，等于话唯有佛与佛之间咧。才至可以赞叹佛的功德啊！咁啊，讲到赞叹呢方面咧，咁啊，佛就佢话：佢话玉长佛化兄，佢除非就争赞争啊！咁啊，出家人见面咧，都系互相好客气噶，互相咧系赞叹。咁啊，亦话菩萨相见啊，都敬而在天，就逢一个学佛嘅人。或者受咗菩萨戒嘅人，又即使你未曾受菩萨戒，你总之你系入呢个佛门啊，系学佛法。咁我哋见到面嘅时候咧，都应该要互相尊敬啊，要互相赞叹。 等于乜呢？就等于啊，我哋自己呢见到佛去赞叹佛一样。咁我哋见面互相赞叹，如同对住佛赞叹佛一样，咁啊咁礼貌啊。咁然后互相通诚合作，发挥咧弘扬度众生种嘅事业。咁所以呢个赞叹咧，属于佛法里边系一个好重要嘅法门。所以十大愿王之中啊，第二愿咧就叫做称赞如来愿。我哋以称赞佛嘅功德嚟到发挥啊，称赞人。咁啊，尤其是今时今日嘅青年学佛啊，就更加应该咧要互相赞叹，要互相尊敬啊，千万咧就唔好咧互相排挤。咁啊，如果互相排挤啊，唔互相尊敬，就等于唔合作啦。咁啊，唔合作咧，就唔能够做呢个弘扬佛法嘅事。咁啊，释迦牟尼佛一个譬喻啊，佢话一条麻。咁啊，可以绑嘢呢个肯定啦。不管佢粗幼，总之佢有佢一种嘅力量，佢有几粗大，佢就能够绑得几大件物件啊，孭得几重，有佢本身嘅力量。佢话如果呢个麻而粗，或者呢个麻而多啊，扭成一条绳啊，咁佢呢个再重力量咧，应该亦都多咗好多，不能成正比例噶啦。例如我一条麻，佢个粗度量咧，只系能够咧绑起五斤嘢。但系如果两条同样嘅粗嘅咧，佢绝对唔止啊十磅嘢或者十斤嘢，佢仲要超过啲，不能成对例嘅。啊，咁啊，如果做到三条麻夹埋咧，同样咁大夹埋就夹埋啦，佢绝对唔止啊再重十五斤。等于十六七斤咧，佢个比例都要多啲噶。等于话呢个麻越粗，麻越多，呢个再重力咧就越强。就譬如我哋一个佛教青年啊，或者一个佛教嘅团体寺庙，而佢呢个组织健全，而有呢个人事上协调嘅话咧，系的的确确可以众人一心啊，推动佛教事业。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向下普贤菩萨所讲话的对象就是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就可以说是佛教的青年代表。他五十三参就是做我们这个佛教青年的模范。这些下文我就会再详细跟大家讲一下。咁啊，现在话呢次称赞如来正功德，咁我哋为呢嘢事功啊，要称赞实功德咧，咁啊总有个理由噶喎。我哋除咗啊，而刚才所讲互相尊敬、互相赞叹之外，咁仲有咧两种理由。第一种系约呢个自己利益自己呢方面嘅。因为一方面啊，每一个人咧，佢生成啊，都有佢每一个人嘅个性。虽然个性咧，人人都有唔同啊，但系有一种咧，所谓共同嘅个性啊，属于高傲性，或者咧系自大性，或者咧系嫉妒障碍性。呢啲咧，每一个人咧。都有多多少少的，只是不过轻重不同啊。咁啊，例如你话细路仔咧，你俾件嘢佢啊，你俾个唔俾一个咧，嗰、那个梗系客套道歉嘅。啊，即使佢嘅心咧，或者佢嘅嘴啊唔发表，甚至无啦，佢连个外表呢个表面啊，佢都唔化妆，但系佢呢个心理上咧，从呢个心理学嚟讲啊，佢肯定咧舒服。就有多少咧，先先地啦，有多少客套啊？等于话你有我冇啊？咁啊呢种咧系与生俱来啊，一种咧就习性。咁啊亦有啲人咧，就系一种啊高傲性啊，嚟呢个高职位，咁啊对嗰啲低职位嘅人咧就唔系几友善。 或者呢以佢自己呢个高职位个权威啊，时时限制呢个低职位嗰种个才能发展。咁啊呢种社会上呢亦都常有，就算系一个家庭里面所谓的亲戚眷属，亦都有啊呢个嫉妒品性嘅人，亦有呢个自高自大品性嘅人。咁啊，可以讲咧，呢个嫉妒啊，自高自大啊，呢种嘅坏习气咧，系与生俱来嘅，佢唔使学嘅，佢一出世啊，佢就识得噶啦，只系呢个轻重唔同嘅啫。啊，咁啊，现在我哋啊，以称赞而来个功德。咁啊，如果呢个人肯虚心啊，而又真系咧出于佢呢个诚意啊，去赞叹佛，或者赞叹佛嘅功德，或者赞叹佛嘅慈悲嘅智慧嘅神通，咁啊呢个真诚嘅佛弟子啊，佢能够常常赞叹佛，亦都可以常常咧系赞叹人。咁啊，既然常常发于口赞叹人啊，咁啊佢呢个高傲心咧就会少啲。所谓佢呢个呷醋啊、妒忌心咧，亦都相应啊会少啲。所以我哋从呢个问题啊推演到，例如泰国啊，好多人都知道，一般嘅男子唔系女仔啊，嗱咁啊女仔又好啲啦，啊女仔咧唔一定要出国家先至可以有人同佢结婚，但系如果男子啊，如果佢冇出过家的话呢，至不定就要结婚啊，他都找不到一个女仔的话。那么泰国的皇帝啊，他称为一国之君一国之子，而他亦都结了婚啊，他冇几耐。